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公交集团共有9条在侧线路采取了调度措施，其中采取区间措施的包括544路、521路、BRT3路和专102路。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哦呀，天空下着雨，我在背后望着你。哎呦，这是一句歌词啊，就是，但是这句歌词的来处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来自林志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所以说这个昨天那个比赛对于你而言，比赛的成绩不是理想状态。 对，开麦就要说世界杯吗？因为其实对于昨天晚上看球的朋友们来说呢，这应该是一个至少是一个让人觉得还比较精彩的夜晚啊。对，且不是说你支持的球队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啊，因为除了法国队球迷之外，可能大多数的人都会就特别希望克罗地亚队能够取胜。我们开头就把世界杯的话题抛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世界杯结束了。 对，所以我们这持续一整个月的世界杯嘉年华也要告一段落了。 跟各位报告一下啊，同时在这个星期一，我们重新算是要开始过没有足球或者没有世界杯的日子。 耶，终于回归了。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 我终于不用尬聊足球了，你知道吗？ 你可能会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女球迷， 对， 伪女球迷的心。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印记或者一个刻度来讲，4年1次的世界杯呢，可能也会带着很多很多的记忆，就这么一直保留在我们的心里。比如说昨天晚上的这个决赛之夜，可能这个比分你也没有想到。 是是是，没想到这有这么大的一个比分，4-2的成绩。 对，同样呢，天上也飘着雨，就像此时此刻的北京一样。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在下班路上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或者说在世界杯结束之后是不是有一些不适应呢？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元节地灵节，告诉我们你的世界杯后遗症有哪些呢？ 顺便也让我们来 check 一下之前我们发来微信支持法国队，觉得法国队会获得最终冠军和胜利的朋友哪一位。 对，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现在来报道一下，就是你们还在吗？ Hello， 记得当初支持的战队吗？ 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好像有一种好像有什么什么战役的那个感觉啊，大片的感觉啊。其实这也是一首算是现在看上去算是老歌了啊。很多年以前，当时2007年的时候，当时的快乐男声全国的13强，他们凑在一起合唱了这首《我最闪亮》。现在听上去这首歌会有很多青春的印记，我也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送给已经结束的世界杯。 对，当然还要支持一下克罗地亚队。 我和花火一起闪亮，也亮不过我的梦想。我绿洲的开张，我沿路的回响，风沙刻进的希望。时光让脸庞渐渐发黄，风雪把悲伤轻轻吹凉。被淋湿的翅膀才拥有穿越过那暴风雨的力量。曾经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响亮，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你给我梦想，我勇敢往前冲， 我最闪亮，这首歌我们也算是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个青春的那个时刻，同时也送给世界杯结束的此时此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今天如果碰到下雨的时候这个状况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对，然后呢，记得要给我们陆续来报道一下，就是当初支持法国队的一些朋友，现在还能在我们的平台上冒个泡吗？ 对，我们没有什么退款这么一说吧，退全款这么一说，但是特别想知道是不是你们真的猜中了？ 对， 或者在世界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已经觉得法国队会获得最终的冠军了？ 除了一些真实的球迷之外，可能更多一部分都是靠凭借运气。 哎呀，总之呢，世界杯结束了，我不知道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这一届世界杯对你来说留下的最深刻的、最难忘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如果你愿意参与互动的话呢，我们会发一个小小的世界杯鼓励小红包给你。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圈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首歌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因为它结束就是结束，落幕就是落幕了。所以趁着昨天晚上刚刚结束了这一次俄罗斯世界杯，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好不好？ 这首 Live It Up。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you got one life. One life. 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all year. We all at? We right here. 你知道，其实在看球的时候，尤其是看决赛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杯真的它不只是简单的是一个足球的游戏，或者说是一个足球的竞技，它可能从世界的角度来说是一场盛会啊。 对， 所以你会发现在昨天决赛的时候，不管你懂不懂球，你爱不爱足球啊，都会有很多人凑在一起，大家一起去看这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界杯的决赛。 对，尤其是昨天是我完完整整第一次看完整场的这个比赛， 哎， 而且对其中有几幕我觉得还挺有亮点的，比如说进第一个乌龙球，你看我是正看了， 你关注的点就是乌龙球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关注点就是还有球迷跑进球场 啊， 是怎么回事？ 哦，这个就我觉得可能是意外的事件了，啊， 对，还有第三个最大亮点，我就发现就是在这整个世界杯期间，就球迷他有个通用的音效包，就说，哦耶，所有全场的男士会发出同样的声音，莫名其妙的，就感觉跟商量好的似的。 什么叫莫名其妙？难道看球就应该大家屏住呼吸吗？ 我觉得应该就发出不一样的音效，但没想到全场特别的配合。 哎，看球不是做电台节目好吗？什么不一样的音效？ 我们不一样。 你确定要这个吗？ 不应该这样呀。 我们不一样。 别考我，你真有啊。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说点不一样的吧，因为世界杯结束了哈，结束了咱们就也别一直盯着这个世界杯的事儿了哈。再有什么好玩的后续我们再会随时跟各位聊。再来看看有关于最新的啊，刚刚上新的综艺节目，我们来看看是这个周末中国好声音啊，这个正式开播了。因为版权的问题有了一个和解，所以之前又改到这个什么叫中国新歌声嘛。 对， 但是大家总觉得说中国好声音这个名字已经深入人心，现在又改回去了。 对，而且这次导师呢阵容也非常强大，比如说有周杰伦、庾澄庆、谢霆锋还有李健四位导师亮相。 对， 但是在首播的当晚却出现了一些低级的失误 啊。什么失误？ 就是在浙江卫视的高清频道有一段节目，只有观众的背景声，歌手和导师都没有声音。 这个业内人士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他们官方回应说，切换到标清频道的时候，就有一段节目只有观众的声音，这怎么回事呢？他们解释是说，电视的声音啊，播出是分成左右两个声道，一般情况下左声道是主声道，右声道是背景声，也就是辅助声道。但是在播出的时候，一般要求两个声道同时合成才能播出。 哎， 这可能有点失误。 好吧，这个我们就不要去再去详细的说什么左右声道的事情了。我想这可能也会相对比较专业一些的问题哈。反正如果说这个事儿呢是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呢，就看看是不是有人故意的啊，就是不小心可能删了或者是覆盖了或者怎么之类啊， 对， 不太好说了。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样失误了啊。 对，总之在这次好声音的节目当中，大家关注亮点就是在四位导师的身上，比如说周杰伦，还有李健翻唱他的一首歌曲。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晴天》，待会儿再聊啊。 Yeah. 有些歌特别适合在相应的环境和状态下听。我觉得晴天这首歌啊，其实最适合的收听的环境并不是晴天，而 是下过雨的现在。 哎，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有同感啊。好了，我们接着来看刚刚过去的周六，另一档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国新说唱》也正式开播了。 嗯，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呢，吴力帆帆、吴亦凡还有张震岳 and MC Hot Dog 还有潘玮柏、邓紫棋三组制作人对参赛选手展开了60秒的快速审核，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UCLA 的学霸级说唱选手参加。 嗯，另外呢，还有一些电影，比如说像《摩天营救》，本周五就要登陆大荧幕了，巨石强森主演的，他依然是要在里面展现自己这种超人类一般的能力哈。 对，然后据说这个电影当中还有杰伦早昆凌客串呢。 嗯，暑期到了，小朋友喜欢电影，我们要推荐一下。本周五有一个叫《淘气大侦探》啊，这个比较适合像艾克这样的，是吧？啊，嗯， 尬聊 有一颗这个对少女心的啊，对配音的阵容很强大，比如说包括像约翰尼德普啊，艾米丽布特朗啊等等，就会在里面去做一个配音。 对，故事讲的是一个侦探的故事，然后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夏洛克。怎么想起夏洛克烦恼呢？ 夏洛特烦恼。 对，哦，那是夏洛克。 夏洛特。 好，哦，夏洛特。哦，啊，哦， 马什么梅？马冬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在这个说了一个马冬梅之后放这么一首歌，是不是有点气质上接不住啊？ 那要不我们转换一下气质，就是现在下过雨的时候，大家可以望向窗外，看着露水一点一点慢慢的流下来的感觉， 雨水吧。 好， 露水，雨水， 沙下这么群， 车上面还得放一个盆栽。 走出这间房子的冷清，窥探这个城市的风景，依然厌倦着拥挤，不敢深呼吸，漂浮的云有惆怅的倒影，走出整个秋天的屋顶，以为就此告别了凉意，依然推波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不停地遥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告别了凉意，依然推波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静的仰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 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还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我特别喜欢这首英文歌，我也推荐给大家。 Summer Dream。 对，就像是夏天渐行渐远之后呢，坐上了一列火车，然后开向秋天的感觉啊。 为什么今天周一就要有一种出走的感觉？ 向着周五进发。 就是这首歌，看到了一条微信。 我们的小鱼仙儿是吧？ 听到有谁在哼什么的？ 我跟着那个 Doris and Chance 来哼唱。 哪有蚊子？嗡嗡嗡嗡。 这个嗡嗡嗡已经过不去了是吗？ 过不去对。好吧，这个人家其实是说世界杯结束了，而我也要结束一学期的工作，迎来暑假，踏上英国之旅啊啊！ 好 开心， 羡慕 啊！我还要去老特拉福德球场转一转 啊！好羡慕现在这个此时此刻有休假的你们。 对，说难忘参加我们世界杯嘉年华活动的欢乐啊！同样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啊！ 对， 期待下一个四年精彩的卡塔尔世界杯， 我们后会有期，不见不散。 四年以后见，感觉我们要消失四年似的。消失一两分钟不会很久，马上就回来了。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首歌应该大家都还算是比较会唱了啊。 对，而且现在听起来特别的贴合，因为七八九月的天气的确需要一场雨来滋润我们， 凉快不少啊。至少那句需要你我是一只鱼，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绚丽的空气，许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你看这个歌词基本上都是信手拈来是吧。啊，确实，这句我提到了，我突然会有一些被触动。是当时真的是念过一个有关于动物的诗， 嗯， 啊，就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上推送，就是说到鱼，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嘛， 对，所以呢， 后一句矫情的话应该怎么说？ 应该怎么说？ 如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下一秒还会不会相遇？ 真的，我觉得这句话，如果你要是稍微深情一点的话，不是刚才你那种比较调皮的 三岁效果是吧？ 对， 啊，好， 还挺好的。 哎，得嘞。哎呀，总之世界杯结束了，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有一点不太习惯。 嗯，因为像很多就像类似于你这样的球迷而言，或者说像我爸那种， 你说的是感觉特别像说类似于像你这样的病症。 因为我爸也同样遭遇这样的病症。 嗯， 就是他这两天会发现，两点钟每次要起来一下。 对对对，是这样的。 真的吗？所以说这叫世界杯后遗症吗？ 啊，真的是，因为你看这次俄罗斯世界杯的时间点固定在这么几个点啊， 嗯， 比如说有段时间8点钟一场， 嗯， 就是中国球迷觉得哇太幸福了，8点钟可以一边吃着小龙虾一边吃着花毛，然后喝着啤酒看球。10点钟，哎，你可以再看一场。如果说你对2点钟那场比赛非常有兴趣，你可以睡一觉，然后2点钟醒来接着再看一场。 对，所以说长达一个月的狂欢之后，很多球迷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可能会心里觉得空空如也。 对，留下了很多让我们难忘的瞬间，包括呢这个有点慌的梅西，啊，后来又不慌了，后来又慌了啊。后来还有 C 罗的那个任意球，啊，还有那个躺在地上不起来的内马尔， 还有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的神奇四侠。 对，我们其实说的会比较简练一些，包括那些让你头发疼的广告啊。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一个月之后呢，虽然说晚上大家要这个看球熬夜，白天可能还要上班，身体很疲惫， 嗯， 但是人的身体其实就是当你适应了这种生活的一个节奏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精神很充实。 对， 但世界杯一结束就像是考完试一样，突然一下一放松，哎，可能就不适应了， 无所适从了，怎么办？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总结一下主要的一些世界杯后遗症有哪些症状，看你有没有中标。比如说表现一啊，就是感觉很无聊，做什么事情提不起精神，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看电视，哎，我该看什么呢？但是到了10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尤其的敏感，就开始看掉了，说我是不是应该起来干点什么。 这个有可能没有世界杯有人也这样吧。 嗯， 到晚上10点凌晨2点两个时间段非常敏感，总觉得得吃点什么。 对身体不太好。 第二呢，表现二是时差倒不过来，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身体感觉特别疲惫。 嗯，第三就是心情异常的焦虑，心里空落落的，对什么事儿提不起兴趣，偶尔还很烦躁。 嗯，另外呢，对于一些资深球迷来说，长期熬夜看球可能会导致颈椎的劳损，容易出现头晕啊、眼胀啊，还有颈部的一个僵硬啊等等一些现象，包括这个肩背发麻，手臂酸痛无力。嗯， 对， 感觉现在应该上膏药了，你知道吗？ 真的，我看我身边的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同事还有朋友，他们最近都是在敷膏药。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症状怎么办呢？ 哎，那就请你来一副974特别定制的膏药。 对， 玩笑玩笑玩笑玩笑， 答案真的很简单。除了敷膏药之外呢，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首先你要调整自己的作息，对不对？ 嗯，对，就是如果你给自己一个充足的睡眠，尽量去调整一下，这是肯定是很好的。另外呢，梳理新的目标，培养一些其他方面的兴趣。嗯， 如果还是对足球有非常留恋的感觉，那就约上3、5好友去踢踢球嘛。做些运动可以让我们生活节奏也跟得上自己的爱好。 嗯，其实也没有必要太担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调整几天很快就可以找回状态了。 嗯 嗯， 所以这两天我会异常的担心你会不会有点焦虑。 所以你要时刻观察一下我的脸是吗？上面有没有突然发现，哎，今天的脸好像一个足球。足球脸 状态还好，就看明天的状态了。 嗯，调整调整试试看。 嗯， 总之记一下这段美好的世界杯时光。 Better in time。 How could I turn on the TV、without something that reminds me、was it all that easy、to just put us at your feet? 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世界杯结束了，刚才我们已经支了招了哈，怎么去对抗世界杯的后遗症？ 对， 就是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方案，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提的这些方法方案的内容都差不多啊。 对， 就是想点别的，好好睡觉。 除了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那些膏药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些膏药，比如说你可以去丰富一下自己的文娱信息，比如说看一场电影啊之类的。 对，就是这两天这个阿修罗是之前说耗资了多少个亿啊，然后居然是撤档，然后呢所有的观众都是一脸懵。 What？ 在阿修罗之前呢，有且仅有一部电影有过类似的操作，那就是《逐梦演艺圈》。 是啊， 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笑声？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好好听啊。 对， 对， 对， 这电影很优秀。对对对，叫做《纯净心灵逐梦演艺圈》。 虽然说阿修罗的片方在公告当中并没有解释撤档的原因，但是此前 还在想纯净心灵逐梦演艺圈的事儿，没事儿。然后这个行为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要细说吗？ 嗯，我们可以简而易赅的来说，就是因为他这个好像评分不是很高 哦。然后就是，其实也不算是撤档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嗯，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办方这么说，最主要的原因目前暂时不方便透露， 等于没说。 对，但是其实不管怎么说，他上映第一天票房也不高嘛。 嗯， 还不如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三。 有这么对比的吗？ 可能人家会重新剪一下什么的哈。 对， 反正有很多评价不高的电影其实最终票房都不错，比如说《盗梦笔记》， 嗯， 是吧， 票房10亿，还有《绝技》票房有3.8亿， 嗯， 就连《封神传奇》都有2.8亿。只不过说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竞争太过激烈了，原定说暑期档上映的一些大片有不少都提前调档了。 嗯， 比如说郭敬明有部片子叫做《绝技二》嘛，因为这个制作的原因好像也是产生了一些分歧， 嗯， 率先调档。 嗯，调档调吧。调吧调吧， 反正你也不太关注是不是？ 还有一位观众说，不是什么限制想象力的事儿，是想象力限制了啊，是吧， 我们的生活。 对，只能说阿修罗生不逢时，现在可能已经过了那种只要花钱把特效堆出来就可以赚钱的时代了。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认知，其实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嗯， 对，推荐另外一部片子《邪不压正》。 有兴趣朋友去看看吧。 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了邪不压正。 因为刚才我们俩在这个拉开麦的时候在探讨， 对， 也 探了，可以聊聊这个有关于邪不压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回头我们会有交一个相对比较细的报告给大家。然后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艾科为我们准备的这个王牌新发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恭喜法国队获 得来听听看 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相信昨天晚上大家都已经看了法国对阵克罗地亚4-2的比赛，最终的法国是冠军。身处世界杯当中的他们，小组赛看起来波澜不惊，先赢澳洲袋鼠，后战南美秘鲁，进球大战横扫阿根廷，防守反击淘汰比利时。那在昨天晚上，法国队时隔20年再夺大力神杯。正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德上亮剑冠军来。而克罗地亚呢，这个国土面积只有56594万平方公里，而且人口数量不超过420万的小国，也用奇迹般的表现征服了球迷。那么本次世界杯的比赛全部结束，娱乐做王牌世界杯嘉年华2022年，我们后会有期。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平凡之路来自朴树。 那么踏上平凡之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问题来抛出来。 嗯，这个问题特别简单，马上我们就来提问，请准备好哦。现在呢，答对我们的预热题答案是或不是的朋友，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参加白给100块。我们回归正常版本的题目了， 也就是说钱难拿了。 嗯，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嗯，今天下午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然后在雨后呢，我就给自己弄了一杯咖啡啊，买了一杯咖啡喝。我想犹豫了一下，是喝热咖啡还是冰咖啡呢？是犹豫了3秒钟，我就做出了决定。 然后呢？ 冰咖啡。对，你知道在这样的天气喝冰咖啡是一种很极致的感受啊。 嗯。 所以我们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同时我要抛出一道相对比较冷的题给你们。 期待一下吧。 那就是 什么呢？ 请问昨天为法国队打入第一球的球员是克罗地亚球员吗？ 是或者不是？尽量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地灵的节。 再用一遍，昨天为法国队打入第一个进球的球员是克罗地亚人吗？ So easy， 连我都知道。 总是羡慕天空轻飘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慢慢旋转，融化了伤。

现在正准备接通我们这位好朋友的电话，然后呢，马上我们要看看在我们世界杯的这个单元结束以后啊，在我们的这个点球大战结束之后，重新回到我们这个五道题只答是或不是的经典模式啊。 你们还适应吗？ 对，还能不能回到我们曾经的那些相遇时的美好？ 久违的白给100块，马上开始。 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重新是从100起，对，这样的话呢，也不可能像我们点球的时候每天都有人把钱拿走了。 嗯，所以说有难度了。 嗯，大家加油！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继续回来，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100块。 我们今天的这位朋友已经在线上，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Hello。嗨，你好。 哎呀， 你好， 你好。 哎呀呀呀呀，这个，我们世界杯之后第一位进场挑战的朋友，怎么称呼你啊？ 你姓刘。 小刘， 姓刘。 微信的名字是叫。 他是光芒。 他是光芒。 哦 ，OK， 没问题哈。哎呦，这头像挺甜蜜啊。 对呀。 啊。 是吧？ 而且看了一下，是2017年关注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 他 是从来没被我们选中过，但是今天呢，就是看到你第一时间发来信息，就立刻 mark 你了。 对，因为他我看你的头像，你应该属于那种就炫妻狂魔那种类型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好还好。 别不好意思嘛。 现在爱妻有坐在副驾驶吗？ 我不是，我媳妇在边上坐着 呢。那你。更得说是，就是这样子的啊。名字 含蓄点，而且今天还是我媳妇生日，多幸 福！哦呦呵， 生日快乐！ 来，我们请这个艾科唱一首生日歌给你。 谢谢。 Happy birthday to you。 刚才我说快6点了，我说你赶紧给我开收音机，我说你给我发一短信，看能不能抽中我。哎，真抽中了。 一切都是缘分， 就看今天的生日礼物。虽然现在的现金红包累积的不多，就100块，但是也算是如果能答对也是一个惊喜了。 哎，这是生日礼物吗？对吧？ 对， 好，他是光芒，小刘加油。我们的题目现在开始。世界杯你关注了吗？ 关注。 你最喜欢的球队是不是最后笑到了最后？ 不是，我不喜欢，我也比较喜欢克罗地亚。 所以今天克罗地亚凉凉了，所以心情有没有受挫？ 没关系，我们今儿 没有 啊。好了，开始五道题，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啊。开始第一题，请问今年世界杯的第三名是英格兰队吗？ 不是。 答对了，是比利时队。继续。 第二题，请问在今年世界杯上获得金靴奖的球员哈利凯恩是来自克罗地亚队吗？ 不是，英格兰的。 好了，这对他来说关注世界杯可能就太简单了。 松一嘴。 对。为什么今天不选一个女性听友？好，我们来看世界杯表彰球员表现的奖项当中，除了金靴奖、金球奖，还有一个专门用来表彰守门员的奖项。请问这个奖项是叫金手套奖吗？ 是。 答对了。好了，小刘，三题答对，你可以选择拿走150块钱，还是继续？ 一会儿继续吧。继续吧。 继续是吗？哎，就50嘛，是吧？啊，继续来。 这事还要跟媳妇儿商量一下。好了， 没有，问一下。 尊重，尊重，表示尊重 对对对 啊。 第四题，请听题：今年世界杯的吉祥物叫做扎比瓦卡，请问在俄语当中，扎比瓦卡是西伯利亚平原狼的意思吗？ 是吗？ 是什么？我没听清。 是西伯利亚。 是。熊， 一会儿就狗都出来了。别 其实就是、 解释一下啊， 扎比瓦卡他在俄语当中充当的意思是进球者的意思。 score 熊嘛， 对， 而且西伯利亚平原狼确实是扎比瓦卡的原型。 对，就是 吉祥物那样。 扎比瓦卡是用这个平原狼做原型的。 嗯， 但是这个名字俄语里面这个扎比瓦卡并不是狼的意思，是进球者， 是吧？熊嘛。 好吧，世界杯结束了啊，可能并不是每个朋友关注的球队都是能够有好的成绩。 嗯， 但是呢，可能也会留下一些 印象印记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当中。 嗯， 小刘是到第四题答错了，虽然不能拿走我们的100现金红包，不过还是有9.9块小红包送给你们，然后祝你们天长地久，好不好？ 稍后挂电话之后会给你口头唱一首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r wife。 能不能不要老是咱俩唱？ 谢谢。 哎，好嘞，听到了。终于说话了。那个小你有没有什么要在电台里跟他说？这是我觉得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就是应该是一个 很 难得的机会， 对， 很传统浪漫的电台表白。来来来，我们现在开始。 祝我媳妇儿今天生日快乐，然后以后肯定会对她特别好，关心她，爱护她。 哎呦， 没了吧？ 这一锅凉撒的呀！ 好，再来，三二一，来，两人相对而战，来。为什么我觉得我那么像一个婚庆司仪的感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希望 好，谢谢啊。 一场雨之后，这样幸福的甜蜜的表白也永远留在我们电波当中了啊！然后 拜拜， 祝你们永远都好，好吗？ 好，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来听到的这首歌《All Summer Long》。 17 and she was far from in between. It was summertime in northern Michigan. Splashing through the sandbar, talking by the campfire. It's the simple things in life like when and where. We didn't have no internet, but man, I never will forget the moonlight shined upon her hair. And we were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we were smoking funny things, making love out by the lake to our favorite song, sipping whiskey out the bottle, not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这首歌我就想送给这个世界杯。 嗯， 对于很多的爱足球的男生们来说呢，世界杯如果有世界杯的时刻，这个夏天啊，可能就会有这个足球的印记。当世界杯结束的时候，这些男孩会觉得整个夏天都结束了。嗯， 从男孩一下变成男人的感觉，要回归现实的生活当中。 对，我其实昨天晚上写了一段比较矫情的文字啊，想说发一个公众微信账号，但是想还是要沉淀沉淀再写写看啊，就有关于足球的一篇文字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相关内容哈。 All Summer Long 送给所有的大男孩。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白给100块恢复正常，还是这样的题目制，大家回答是或不是来参与挑战。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参与的话呢，我们可以重复一遍哈。 就是大家首先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其次呢，我们会在每天5:45到5:50之间，我们会抛出一道预热题，然后你答对被我们游戏 mark 中的朋友，大家只需要在参与游戏环节当中简单的回答是或者不是就 OK 了。 对，然后我们奖金会累积的啊。如果今天比如说这位朋友答错了啊，小刘答错了，明天我们就是200的现金红包了。所以你可以呼朋唤友来争取拿到我们的奖金哦。稍后有一个可以所有朋友都参与的音乐题，这个是保留的，稍后我们就要抛出今天的音乐题了。 We were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we were smoking funny things, making love out by the lake to our favorite song, sipping whiskey out the bottle, not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接下来这道题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为什么要在今天选到这首歌呢？ 就是你不觉得说有一种就是世界杯一散场了，然后那个人就不让一下，就像昨儿你知道我在外面看球，就是也是大家这个比赛一结束，然后那个人就是不让一下就散开啊，做散开状， 对， 就不说那个做什么状啊，这个也不太贴切啊， 对 对, 对， 就是会有一种盛宴结束啊，狂欢结束之后各自散场的那种忧伤的感觉。 嗯， 当然可能我说的是有一点这个太感性了啊，其实也未必如此，它就是一个赛事，它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对，总之我们听完这首歌曲可能会比较贴合大家此时此刻的心境。 好，我们提示有点太过了啊。 对对对， 准备好，我们现在要放送这首歌了，我们是让大家猜歌名还是猜什么呢？我想一下，给我两秒钟、然后你来倒计时，大家先准备好，把对话框准备到对话到白杰 FM， 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三二一，走啦。 我们的问题是，它是来自于哪部电影的歌呢？歌曲呢，把电影的名字不用加一二三四，只要把电影的名字发过来就行了。这个简单吧？ 太简单了。 好，就到这里，差一点就唱出来了。 一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就等待大家的正确答案咯。 只需要发送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的前奏是出自哪部电影，不用发送它后边的一二三四数字，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就可以了。 我要提醒你们，电影的名字要发全称哦。 嗯， 念旧的皮箱装着还没放完的烟火，我提着寂寞正三转过夜色，闭上湿透了领口，别说破解当作没雨曾来过，雨滴下不坠落，剩下路熟悉的沉重，哦，那年差点你的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世纪的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将古典音乐、爵士音乐及音乐剧的风格相融合，受到了爱乐者的大力推崇。2018年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为了致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谭丽华与北京交响乐团将在7月21号在国家大剧院献上一场今夜百老汇，演绎其音乐巅峰之作《西区故事》与《坎迪德》的选段。详询6655000。继1月6号黎明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完美落幕之后，7月14号黎明武汉开唱，全场座无虚席。当晚他唱响了20多首劲歌金曲，近万名歌迷打 call 合唱，宛如穿越了时空隧道，掀起了阵阵回忆浪潮，将武汉变成一座浪漫温馨的爱乐之城。而当晚在上海也有一场精彩的演唱会，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2018年巡回演唱会的首站在上海拉开了帷幕。彭佳慧向喜爱她的歌迷兑现承诺，将自己在乐坛20多年的首首精品悉数奉上，唱足2个多小时。美轮美奂的舞美设计，新歌旧曲，经典翻唱，我是歌手特别段落全部感动呈现。当晚的北京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工人体育场开唱。作为薛之谦首次世界巡演的第一站，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现场45000人共同聆听。薛之谦这次深度参与了巡演各项细节，从歌舞编排到舞台设计反复排练，在视觉方面全线升级。整场演唱会的歌曲编排剧情化分为4个部分，讲述了由摩天大楼引起的不同感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四环外环南向北方向，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德胜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德胜门桥到马甸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哎，好像雨又下大了。哎， 对，好像稀稀拉拉能听到外边这个很密集的雨声。 嗯，你哎能听得到吗？大家哎听不到没关系，雨可能会各有大小，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地点不同。 嗯， 但是呢有一些歌还真是挺适合在雨里，比如说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雪在滴。 再比如说，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咱们是走心变接歌了是吗？啊啊，好吧，就是这样的天呢，其实很适合静静的在车里面，哪怕你只是车停在路边，然后呢看着那个雨敲在这个车窗上，听一首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听着歌，看着雨，想着一个人。 嗯，好吧，来一首很有感觉的歌，同时呢，这首歌我也觉得特别适合送给世界杯。今天别人说老白你放这么多歌你是怎么了？都是就是对于一个爱足球人来说，世界杯的结束就会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是是，说散就散的感觉。 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它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Les 他说，这是你为我唱的第一首歌，我们说好一起去蹦极，一起走玻璃桥，2年后结婚生个宝宝，眼睛像我，声音像你，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就在昨天，你对我说了对不起。你的一句对不起，还没完成的事儿，我该找谁一起完成呢？ 另外一个朋友叫南山南，他说凌晨的大马路是最适合开个人演唱会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在马路边上，这么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路的另一边有一个男生骑着单车慢慢的经过，高唱着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句打断了我的口哨声。我们于是隔着马路相视笑了一下，又各自继续走各自的路。于是我接着他的歌唱，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而身后是单车男远去的口哨声。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这几句还真的是会特别的容易在人心里面留下印记哈、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话筒跟唱几句，是因为我怕唱完以后雨下得更大。 因为这首歌曲真的不想打断它，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杰唱情歌真的是够苦啊、嗯、所以说我总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么多苦，唱这样的苦情歌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搞笑的那个样子、啊、 对，我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搭配着现在的天气会不会哭出来。 你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模仿它，会唱出喜剧的效果， 比如说 为什么道别离说什么在一起。 那你这样的这个苦劲儿，不想让我给你递上一张纸巾？ 想直接伸出手，然后来一招什么什么这个降龙十八掌是吧？ 对， 好吧，刚才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其实是想送给世界杯来着。嗯。 一场游戏一场梦，总之有人欢喜有人忧。 反正我总觉得下这么大的雨听这样的歌是不是有点苦， 对， 有点难过。 那接下来主播四方哥你来调节一下气氛。 好嘞。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好的，感谢啊，谢谢张姐帮我们调节一下氛围啊，谢谢张姐。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 私房歌。 嗯，好。 就是当我的声音和于悦老师声音重叠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没有气势。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说啊？ 好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好要帮大家调节一下氛围，那我们就转战这个最近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好声音》。因为这档节目，我再次听到了这首歌曲，叫做《Loving Stranger》，而且这次好像原声重现的这个感觉，会让人觉得说这首歌曲听起来有点像中国版本的这个《只爱陌生人》。 嗯， 你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它。但今天我们拿出原版来听，来自 Jocelyn Polk 还有罗素红 Russian Red 这首 Loving Strangers 送给你们， 还挺适合雨天的。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oh, oh.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oh. My pocket, but they're all in lonely has gone. 十秒的时间哦，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嗯， 能不能让大家帮我们考虑一个问题？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我想推荐，本来是想推荐这个逝去的爱，想送给世界杯。Love is over， 挺好听的。 不要再怎么了？ 挺好听的。 但是我刚才又想，突然说这么大的雨，要不然放一首张宇的歌？ 哦， 雨一直下。 那让大家来做一下抉择吧， 嗯， 想听逝去的爱还是雨一直下呢？ 嗯，你们可以做个选择，然后呢把微信发到我们的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姐第零姐。 嗯，这个选择交给你们，就看你们想听哪一首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依然是艾可啊，艾科的推荐。 今天推荐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一位朋友的推荐，嗯，可能是因为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体会，来自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啊， 这首歌曲，嗯，因为这首歌今天也算是第一次完整聆听，所以我觉得它其中有一句歌词说孤芳自赏的无奈，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算是蔡琴或者李宗盛对于手艺人的致敬， 对，可能还有会有更深刻的情感蕴含其中哦。 爱你遗留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遗世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芳自赏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风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哀，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生外身做梦中梦。 告诉我你们到底想听哪一首？ 对， 逝去的爱，雨一直下，二选一，两首歌你们更想听哪一首？可以决定稍后你们要听到哪一首啊？ 嗯，记得关注白家 FM 娘圈白雪的白人杰迪林的杰。 嗯，抽空我们看看大家更想听到哪一首。 嗯，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是艾克推荐的歌， 来自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不管你喜不喜欢，如果你要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们的白家 FM 的平台，稍后会有歌单抛上来。 嗯。 爱，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哀，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生外身 做梦中梦。 其实如果是只是从得票数来讲的话，这首歌应该是稍稍胜出。 对，来自姜宇的羽翼之下，所以说大家在听到前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谁赢了。 但我们其实并不是想放这首歌让雨真的一直下下去啊，差不多停就可以了。只不过这是一首很经典的，大家也许都可以跟着一起合唱一下的歌， 恰是应景的一首歌。来， 羽翼之下，来听看吧。 羽翼之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雨一直下， 雨一直下，来自张宇。 所以如果你要喜欢的话呢，记得关注白斋 FM 杨圈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加入到 list 当中，可以单曲循环一下。 对，这首歌呢就是有一种大雨，然后呢这个倾盆而下砸在内心的感觉。 是， 因为他其实整首歌呢就是描写的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过的这样一个氛围啊。 对， 所以 其实就是想到这个雨的情节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恰如其分下到那种淅沥沥小雨还挺浪漫的，但是大雨就显得有点悲伤。 对，大雨嘛，就是下着大雨的话就会好多那个电影的场景就会比较极致啊。对，好，所以我接下来会放一首雨天里面听上去浪漫一些的歌给你们。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今天的雨下的还真是挺大的，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开车啊，走路都要小心。所以最后呢，让气氛稍微缓和一些啊，对，不要老是气氛不那么融洽，然后雨一直下。这首歌其实整首歌当中也并没有特别描写什么下雨的场景，但是我总是觉得很适合雨天，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下着大雨的时候，看着那个雨敲打在自己车窗上的那个感觉。你们可以试着去感受一下这首歌的音符缓缓的流动起来的那个样子，同时呢也希望这个雨下得再柔和一点啊，不要一直这么大的雨。 Thank you， 来自于 Dido。 My tea's gone cold, I'm wondering why I got out of bed at all. The morning rain clouds up my window, and I can't see at all. And even if I could, it'll all be great. Put your picture on my wall, it reminds me. 其实今天这两首歌都被我临时换掉了，失去的爱没有放，另外还有一首歌我觉得更适合晴天的轻松愉悦的心情。我们还是留到明天或者看看天气更适合的时候，所以临时播放了这首 Dido 的 Thank You。 对， 一到雨天就想到了很经典的一首歌。 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稍后不要走开，因为是中国歌曲排行榜等着你们。 下雨天注意交通安全啊，早点回家，拜拜 拜拜。 It's not so bad. I want to thank you.